報道引述消息指，六十歲的林芳正屬岸田派，與岸田文雄關係密切，以精通政策聞名。岸田計劃下星期公布內閣的時候正式任命。前外相茂木敏充接任自民黨幹事長，外相一職目前由岸田兼任。林芳正曾經出任防衛相、經濟財政擔當相和農林相，他剛剛在眾議院選舉勝出。天氣方面，华南沿岸普遍晴朗，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个封路啦。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现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一段，同埋金道近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不能行驶上述路段。咁另外啦，受影响嘅新巴路线 X15 已经系暂停行驶。咁另外啦，新巴路线15号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系暂停服务。咁另外啦，市民如非必要，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山顶一带。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到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是有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咁另外咧反方向将军澳道去将军澳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神奇道迪欣湖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搭车嘅时候记得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这个11月6号很快脆进入年尾，咁啊这个节目本来是一个即是资讯方面的一个咁嘅节目，而所以不应该有话下回分解呢样嘢嘅，因为我不是讲古仔，又不是好似我哋嘅前辈钟伟明生啊、李我生啊，咁佢哋嗰种嘅当时嘅风格。咁但系因为谈一个问题咧，总系有阵时会唔完啊，所以唔完咧就会出现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啦。咁有啲听众话系啊，你要讲清楚，冇上一个礼拜讲完嘅嘢，咧呢个都未讲完，咁啊转出第二个话题啦。咁我会尽量小心呢一点。我哋上个礼拜系谈到即系习近平嘅成个党嘅管治啊，佢从呢个前几任嘅领袖嘅嗰种方向啊，一路改到而家呢个18大以后嘅佢嘅方向，基本上佢个方向特点，我一路嚟上个礼拜都喺处概括紧。佢嘅若干條啊，咁啊唔想再重複啦啊，咁啊上個禮拜我哋就談到咧呢個嚴行法治啊，咁啊體現在呢、這個文法典呢、這個同埋一連串嘅法律嘅措施啊，嚟進行全國嘅呢個法律嘅 條文的申述和整頓，其中對金融、教育、這個、都作了很多安排。在所有的法律的整治裏面，我覺得對於在藝術活動當中那個影視活動啊、社會的傳訊活動啊、青年人的呢個娛樂信息活動裏邊咧，一個好重要的情況出現咧，請大家留意，就係、是、對於嗰啲弱化中華民族的軟體、弱化中華民族的整個思想狀況嗰啲文化藝術咧，係進行咗好大的呢個引導同埋整治。咁關於將中國人嘅整個性格啊，軟咗佢、軟化咗佢咧，呢、這、一個咁嘅做法咧，係美國呢、這個一個好重要嘅國策嚟嘅。因為自從我哋睇到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人同美國嘅血戰，嚇逐島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呢種咁嘅情況，咁啊，馬亞瑟元帥除咗喺憲法上去整治一個白色嘅憲法之外咧，就係、是、喺文化藝術上邊咧，去引導整個嘅日本咧走向比較軟化。咁其中一個里程碑式嘅開始咧，就係、是、蝴蝶夫人。咁啊，蝴蝶夫人年輕嘅人就唔知道。佢係講一個日本嘅技藝同一個美國海軍官嘅戀情嘅，咁呢一套片喺荷里活歌劇度咧係非常之出名。咁由呢套片開始，即係美國喺文化藝術上軟化東亞人民嗰種搏命嘅精神咧，就開始成為一種國策。咁啊，無論喺越南戰爭、喺朝鮮戰爭，美國都係碰到亞洲人雖然矮矮細細嚇，到佢膊頭都唔到嘅呢啲矮矮細細嘅亞洲人，係同佢咧係可以血戰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喺整個美國對亞東地區嘅文化藝術嘅影響裏邊咧，最重要嘅一點咧，我相信我哋嘅朋友都會略略會感覺到喺美國本土嘅藝術。嘅活動裏邊，影響青少年嘅咧，就唔會係好似我哋喺亞東地區咁咁涼涼康嘅。嗱，我唔係話對呢個問題有咩性別上嘅歧見，我只不過話咧，即係嗰種嘅矯揉造作啊，涼涼康啊，講得呢個俗啲咁多，即係有啲即係男人啊女性化呢種咁樣嘅。趨向咧喺美國嘅電影裏邊係冇呢種嘢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細心注意呢個問題？美國嘅電影裏邊基本上全部係硬朗嘅英雄，甚至個女仔 Super Girl 都係咧打得飛得，樣樣都砌得嘅，嚇咁啊更加唔好講咩呢個美國隊長啊、蜘蛛俠啊、呢、這個 Batman 啊、呢、這個 Superman 啊呢啲，個個都有打得又飛得萬能嘅咁。啊，咁仲有一句，咁當然咧，呢啲人咧都係嚟自美國嗰啲好弱嘅州所產生出嚟嘅英雄人物。嗱，呢個都係咧，你話冇美國冇政治文化嘅藝術政策啊，有嘅，嚇。講到美國嘅嘢，談到紐約啊、三藩市嗰啲，就講下金融呢啲嘅大亨嘅成功。嗱，講到鄉村地方冇咩可以講嘅，咁就產生呢啲好特別嘅英雄嚇、個個都係超人嘅英雄咧，都係產生在農村地帶嘅嚇。咁、而且個個都係非常之硬朗嘅，體現美國精神嘅，美國對全世界主持公義、主持正義嘅形象啊！嗱，各位聽眾咧，你唔好睇。听呢啲嘢，长期耳濡目化，一年一年咁样样落去咧，美国嘅形象喺全世界系被荷里活电影咧塑造得非常之高大、英明、伟大嘅，甚至佢去到非洲啊，一个白种人嘅泰山啊，都可以喺非洲利用非洲嘅环境咧，成为非洲嘅个白色英雄嘅。咁所以你睇到美国嘅嗰、那个。凝聚全世界人民對美國嘅向往、支持、強大、道德高地呢一種咧，喺荷里活藝術電影裏面咧已經充分表現噶啦。 咁呢一個咧，完全係政治文化嘅軟文化嘅競爭嘅一種表現嚟嘅。咁啊喺亞東地區咧，喺最近呢幾十年，你哋會見到基本上咧就唔產生任何一個男性嘅硬朗嘅，無論係女性英雄抑或男性英雄嘅硬朗嘅人物。如果出一個之後咧，就會被鬧到咧好緊要嘅嚇，就話咧好似中國出個戰狼一二嗰啲咧，就話係大中國主義啦嚇。戰狼二嗰啲電影裏邊喺最後嘅時候攞一套攞個中國護照出嚟嚇，咁樣就話呢啲係大中國嘅思想啦咁。嗱，美國點做都得嘅，中國做親就係咧唔啱嘅。 星直播，全忙夜间想你，不吃什么去挨饿。抱病了，终于躺下，你没有关心通话，发热也不可退下。如果做法无视灵魂，就此消散吧。你也未回家，为何连一次都不再愿探访？为何长久痛哭都照样流汗？挨过多少天伤心处方，病困我难得抵抗，为何连一句都不再愿讲？只有电视的盛况能陪伴沮丧，今后我没法比从前的健壮，然后你更不愿看。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各位在整个的亚东地区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二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斗争里面，你看到美国完全处于绝对的上风。除了軍事、經濟、武力他們的水平高之外，軟文化是他們統治全球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當然軟文化還包括他的外交政策、政治的政策、社會文化政策，還有全球數以萬計的CIA 外圍的工作人員在全球的滲透，對各種各樣的 NGO 組織的影響和滲透，通過所謂民主基金會對全球每個國家佢進行的種種的思想影響活動。所以如果邊個同我講話呢啲係當地發生嘅啫，同美國冇關，對唔住啦，我呢六十幾年喺香港嘅體會咧，每一件事都係同佢美國有關，從咧五六十年代嘅呢個美新署，到後來的中情局，到美國這個所謂港美中心，所有這些全部都是在香港進行顏色革命活動的影響來的。所以在我估計明年23條之後，我們會甚至會追究到美國在香港的各種各樣的情報、間諜、思想滲透、影響活動那些組織。咁相信而家好多組織咧都要提前要離開噶啦，講咩理由都好，就係要快啲走， 因為咧呢、這個已經唔係上世紀四五六十年代嘅嗰個美國橫行世界嘅時候，已經過咗去啦。尤其是喺香港，咁所以我覺得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呢、這個同美國嘅軟實力有關。咁同時，我都想再三即係指出咧，喺過去嘅六十幾年咧，可以講話一個分水嶺就係鄧小平戴牛仔帽。鄧小平戴牛仔帽之前，我哋好多親中嘅青壯年人情緒上係對美國係有警惕、有距離嘅，有反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自從呢個朝鮮戰爭之後，處於全面對中國禁運嘅情況，我哋係有警惕、有敵對嘅情緒嘅。鄧小平一戴咗牛仔帽，引導咗成個中美關係嘅變化 ，Kissinger 嘅訪問、尼克遜嘅訪問、中美嘅建交、入聯合國嘅五十週年，嚇呢啲咧就使到成個中國人民咧，嚇亞洲人民更加唔使講啦，就尤其是中國人民咧，係從好強烈嘅反美情緒咧，就轉向於親美和美，同美國咧係好 friendly 嘅。嗱，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一直至到特朗普個孫女唸完嗰首中文詩，嚇就係一個分界點啦。嚇喺大家都記得。在特朗普啱上任冇幾耐，佢個孫女佢屋企招呼習主席夫婦去佢屋企呢個有啲聚會，咁啊請個孫女出嚟唸中文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咁呢一個首詩之後，我哋全世界都以為啊，中美關係達到咧最和諧嘅頂點啦！啊，中文咧將會咧同全世界咧呢個融在一起啦。點不知？突然間，美國急剎車大轉彎，咁就出現而家你哋所見到嘅中美之間咁緊張嘅關係。所以呢個咁嘅急剎車大轉彎咧，連呢個伊麗莎白女王佢老人家咧都覺得不解嚇，因為佢覺得喂，你前幾年先請習近平呢個 president 嚟我皇宮過夜啊，仲咧好多嘅家庭款待，點解突然間佢變咗個妖魔嘅咁？嗱，咁佢就咧喺呢個諮詢嘅會議上面就影相嘅時候，覺得佢哋個個苦口苦面，就話：喂，你哋係咪都要放鬆一下、笑一笑啊？咁咁啊，到後來咧，到中國嘅大使向英國遞交國書嘅時候，英女王咧就罕有地發表個講法，佢話：我知道中英關係而家唔係幾好。如果有需要到我哋皇室嘅，我哋極之願意幫手，使到咧中英關係走翻向和好。咁當老人家嘅良好願望，佢唔知道世界形勢已經轉曬，而美國呢個重大嘅戰略決策嘅轉彎嘅拐點咧，就係喺呢個最近呢一兩年嘅時間。咁所以中國人對美國嘅非常友好嘅心態咧，其實睇到。就喺今年嘅天津會議上邊，我哋嘅外交代表仲向呢個美國代表講：嗱，你嗰七條嘅呢、這個即係要鬆翻佢嘅，其中第一條係咩咧？要批准翻中國共產黨人同埋佢嘅家眷去訪問美國。嗱，本來咧，我哋從呢、這個即係政治意識形態對峙嘅角度嚟講咧，爭取多啲中共黨員去美國參觀，嚇佢嘅家庭去參觀，讓佢哋體驗美國嘅美好、美國嘅美麗、嚇美國嘅建設。但係佢哋知道美國而家冇嘢俾人睇。一拍落去中國度咧，就爭幾條街噶啦。所以美國嘅呢個一位參議員就哈里奇就講，請美國嘅參眾兩院嘅議員快啲去中國睇下。你再遲啲咁多，你根本啊美國同佢爭幾條街噶啦咁。嗱咁因此咧，佢喺七條對中國嘅禁裏邊，第一條就禁止中國共產黨人去參觀學習美國嘅嘢。嗱呢個咧就啱啱逆轉咗過去四十幾年嚟嘅中美關。你嘅特点，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唔需要系一个世界问题专家，亦都唔需要系中美专家，你只要用常理坐低想一想，点解一两年之间嘅世界逆转成咁样咧？呢、這个主要就系美国作战略重大嘅转移，因为佢觉得 在中國大量的彎道超車追上來的情況底下，已經逼到他自己覺得喘不過氣來。正如我們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在香港，當時中國政府有個口號，我們作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口號，那個口號叫做什麼？超英趕美，要超過英國追趕美國。咁我哋嗰陣時都作為鼓勵自己一個口號嘅啫，啊，都冇諗到有機會會超英，亦都冇諗，更加唔會諗到會趕美。啊，點都知咧，就喺我有生之年啊，嚇，喺我青年時期一個口號，到我而家老年啦，呢個口號已經在實踐當中。嗱，呢個就係咧，而家美國覺得要急轉彎、急剎制。嚟呢個對付中國嘅原因，因為已經追到佢咧，有啲喘唔過氣嚇。咁啊，中美之間嘅關係其實咧唔應該向呢條路行嘅。但係點解會向呢條路行咧？咁我一陣間想引述好著名嘅外交家馬凱石先生。呢位先生咧就係新加坡駐聯合國代表三十幾年，又係新加坡駐聯合國嘅大使。咁佢對亞洲嘅形勢，呢個美國同東亞關係當然係非常非常專家嘅了解。咁佢嘅呢個文章咧，係足可以去指出點解回家要出現呢個情況。咁我陣間會將呢個問題發揮。咁啊，頭先講到呢個對過去嘅十年啊，呢個十八大以後咧，對呢個藝術啊，對呢個將中國人嘅軟化啊，嚇，將中國嘅呢個成個嘅心理狀態，想企圖變成咧，冚唪唥都係家庭宮廷劇啊，暗收勾心鬥角啊，中國政府高層就係咁樣樣嘅一個政府啊，就係、是、一個勾心鬥角嘅政府啊，爭權奪利嘅政府啊，就係、是、講呢、這個啲好軟賴賴嘅嘢嗱，咁呢種情況咧。呢、這個美國係好多策略嘅，有啲策略未必一般人話啊，呢、這個係美國策略咩咁嚇？我就覺得確實係存在呢種策略，而呢種策略係美國嘅政界嘅群眾化嘅推動嘅。譬如好似我舉個例，我哋有某大女演員、女明星嚇，這個喺2012年啊，這個希拉里話要回到亞太之後，佢喺白宮接見呢啲女嘅投跟呢個電影電視嘅投資者，就係鼓勵佢哋拍呢一類咁樣樣嘅電影，讓中國人民嘅心中咧一路減少硬朗嘅社會主義啊、政治啊、經濟嘅嘢，而增加各種軟性嘅內容，而有軟化整個呢個中國人民。嗱，咁呢啲咧，一般群眾咧就唔會咁留意。我哋成日閱讀美國嘅對華國策嘅人咧，我哋好清楚，呢個係佢嘅重要國策嘅一部分。 雲上舞，風裏動，難度夠天高，門外雪，各自掃，難度會更高。雲追逐風也好，你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沒有低，怎麼會有高？ 天若是烈火，誰是結局？誰是因？ 獨來獨回到餘生，寧願有聚有別有人品。沒有風，碰着雲，誰又知風聲近？愛若來自怨恨，要恨也得講緣分。寻觅我方土，人未老，爱已老，离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 烈风云， 谁是因？独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罪有别有人品，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也得讲缘分。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起为合资格并组别人士安排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数据显示，两针科兴加一针伏必泰产生的抗体水平比三針都打科興高，若果第三針打科興，可能接種之後六至八個月要打第四針。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抗體數字並非越高越巴閉，許樹昌認為是對方個人睇法，又指現時未知道要有幾多抗體才有足夠保護，但是抗體越高，較能夠減低有症狀感染風險。被問到本港現時是否有條件放寬社交距離措施，許樹昌說現時高危組別接種率仍然偏低，萬一出現第五波疫情，這些人士如果受到感染，死亡風險非常高，因此暫時很難大幅度放寬防疫措施。立法會選舉下個月舉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網誌表示，選舉提名期今個月12號結束之後，由他擔任主席的資格審查委員會隨即展開工作。他和其他六名成員會審查和確認候選人的資格，就候選人是否符合真誠擁護基本法、真誠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決定。结果会在今个月26号或者之前公布。李家超说，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完善了的选举制度是确保立法会回复正轨，不让背叛香港利益的破坏分子进入管治体制，结束破坏和纷乱，展开建设和有效施政的新篇章。完善選舉制度亦都令到議會更具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符合整體社會利益。他說有信心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他鼓勵有才能、有志從政和服務市民之士積極參選，呼籲選民踴躍投票，讓香港展示一場順暢和成功的選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現時過渡房屋的供應目標由早前的15000個增加至施政報告公布的20000個單位，有關供應目標將來會因應進度以及找到的土地數量而適當調整。他又說博愛醫院正是研究在古洞一幅私人土地興建過渡房屋，稍後將會進行規劃交通基建的研究，以及了解有关土地是否有任何限制，如果一切顺利，将会有多2000个单位供应。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0宗是本土病例，其中黑龙江、黑河市有16宗，河北9宗，辽宁、河南、四川、 雲南、甘肅、內蒙古和江西都有本土病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疫情防控现时有两个不利因素，就是这次疫情在西北散发比较多，增加追踪难度，以及踏入冬季。但是只要中国继续采取比较严格的防疫举措，及时发现感染链，加强对感染接触者的检测，相信是能够比较快控制，他不太担心会大量传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个封路，就是较早前呢山泥倾泻影响，现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一段，以及是金道近马纪仙峡道一段呢，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是不能行驶上述路段，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留意现场警员的指示。另外受影响的深巴路线 X15 是暂停服务，深巴路线15号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亦都是暂停行驶。现时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车龙龙尾排到接近宝云道，市民如非必要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山顶一带。咁另外咧，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柴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富城角嘅慢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柴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富城角嘅慢线系暂时封闭。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督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则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另外反方向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是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神奇道迪欣湖去迪士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咁啊，当我谈呢啲近近地又唔算新闻嘅嘢嘅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清醒嘅头脑。知道两大国在互动过程里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做法，尤其是牵涉到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副总统啊、总统啊、参院议长啊这一类的高层的人物，对港对华的人物的活动不会是偶然间请你喝杯咖啡那么简单的。就我本人嚟講，亦都係深知呢種情況嘅出現，所以好多時候呢、這個美國喺香港嘅好多活動嘅代表嚇、無論請飲咖啡、請食飯等等嚇、我一般嚟講，因為最緊要我自己英文唔好，咁啊冇辦法同佢哋直接英語溝通。咁即係冇辦法聽得清楚你講乜嘢，我講乜嘢，無謂誤會。咁後來就會派識講國語嘅人嚟，咁呢啲咧，我後來都係婉拒，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喺處做緊嘢， 咁啊無謂嘥彼此嘅時間，因為佢影響唔到我，我亦都影響唔到佢。咁當然我又唔係外交官，如果我外交官，我可以表達我哋國家嘅外交立場，但我只係一個老百姓，咁啊無謂去掌握太多人家嘅具體嘅信息。咁所以呢啲咁嘅活動咧，都睇到咧，成個中美之間呢幾年嘅嗰個對峙咧係非常激烈，而好多個做法。我想請大家注意咧，唔會係偶然嘅。我哋嘅大企業家，我哋嘅好多有社會影響力嘅人，之所以被美國呢個華盛頓不斷咁請去，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美國式嘅所謂統戰。咁同樣呢個統戰佢唔一定係針對我哋年紀大嘅人嘅，亦都針對住啲青年人。亦都組織咗唔少。青年嘅呢啲咁嘅參觀學習班去華盛頓，一年用嘅費用同埋團數係絕對唔少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爭奪香港呢一個影響力話語權咧，係一路都喺進行當中。咁啊呢幾年更加犀利。咁啊自從國安法同埋新選舉法。以及明年跟住嚟嘅廿三條立法之後咧，我想呢個風浪咧會稍微平息一下。咁我覺得我哋嘅國家能夠俾我哋注意到呢啲問題咧，我覺得係好嘅。因為有陣時候我睇到八國聯軍入北京嘅時候，咁啊北京有一個著名嘅叫做亦都係藝妓嗰類啦，呢、這個蔡金花，咁佢同呢個德國嘅統帥蔡斯德係呢個有啲交情，咁因為佢嘅影響而使到咧呢個德國嘅八國聯軍嘅統帥咧係冇咁多即係猖狂嘅掠奪殺人嘅行為，減少咗好多。咁呢啲小説裏面所寫嘅蔡金花係一種好正面嘅作用。嗱，我對於呢種正面作用我不加否定，但係同時亦都睇到咧，即係任何嘅對撞啊，都有軟軟硬硬嘅內容嘅。嚇，軟嘅內容就係通過呢啲軟性嘅嘢，嚇，日本嘅蝴蝶夫人，嚇，八國聯軍嘅蔡金花，嚇，而家亦都喺香港，亦都會做好多呢啲軟性嘅嘢去做呢啲功夫，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讀近代史同埋親自喺香港六十幾年時間參與香港嘅好多嘅社會活動、政治活動嘅人，我當然係深知好多事情喺身邊發生絕非偶然。咁啊，有人就話啊，會唔會我太過政治化，我太過陰謀論？你咁批評我亦都冇所謂，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啲唔係政治化，亦都唔係陰謀論，而係好多事實後面嘅蛛絲馬跡同埋線索。更加唔好講美國而家咧，將所有對華嘅活動嘅政策係用佢嘅政府文件全部向全世界公告。咁公告裏面就包含着如何去軟化對方。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哋普通人唔理呢啲嘢咧，好正常嘅。但我作為一個觀察者咧，我就不得不。俾大家多注意少少啊！事情係發生喺我哋附近，係嘛？特別今年年初宣布60,000人嘅一個大系統，9億美元嘅預算係 CIA 以外嘅呢個經濟預算，就係、是、要包圍住中國同埋俄國而去咧呢、這個進行種種嘅情報間諜滲透呢啲咁嘅工作。咁啊，當然老實講，你話中俄有冇去做對方嘅嘢咧？同樣有，但係講個勢頭同埋氣勢咧，當然就同美國爭好遠，嚇。咁啊，如果我哋睇下最近嘅幾篇嘅英國嘅報導咧，就更加令我觸目驚心。喺我青年時期咧，最重要嘅萬隆會議同埋之前嘅後來嘅呢、這個對呢個華人嘅大屠殺排華。幾十萬人咧受害，好多人都要離開印尼，翻中國嘅華僑嘅呢個嘅事故。哦，原來而家後邊而家解密啦， 全部其中就係英國嘅記者係製造各種各樣嘅事故，用印尼人嘅身份不斷去煽動印尼政府嘅高層、印尼社會上嘅知名人士，就係、是。將中國人當作咧妖魔嘅對象，而造從而激發出一場咧呢個震動全球嘅印尼嘅排華嘅事件。睇完呢一件新聞嘅報導咧，我心裏邊係充滿咗火嘅，係嘛？嗰陣時我哋咁多同學點樣被印尼驅趕，點樣樣啦，翻去中國讀書。你而家問下你身邊好多我咁嘅年齡段嘅印尼華僑。都經歷過呢個階段，哦，原來揭出嚟嘅材料係英國一個系統，因為當時英國喺亞洲好大影響力，一個系統全面嘅偽冒印尼人，去針對印尼同華人嘅情緒嘅不安嘅地方，不斷去煽動報導，而且係扮印尼人嘅立場嚟做嘢，而造成咁多嗰陣時電視冇而家咁普及啦，造成咁大嘅華人嘅災難。咁我諗呢啲問題咧，都陸續都會揭出嚟噶啦。 孩子的手在描畫宇宙，要到最盡處漫遊。孩子思想十分奇妙，會塑造山丘。飞过平原、山脊和丛林，才发觉上有很多不幸。穿过浮云，双脚从泥尘，才看见落魄的天真。我的心有预感，能共你走近，但做到都想能，让世上平凡。如今能共我走近，明白到总不能令灰色更暗。孩子声音在沉睡过后，了诉说梦里念头。孩子的心十分。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英美五眼联盟的国家，特别是三眼，他们在亚洲的活动，特别是英美的活动，为了维护他们在世界的这个统治权、霸权、欺凌权，他哋用尽各种各样嘅软嘅、硬嘅、经济嘅、军事嘅、文化嘅、政治嘅、情报嘅、新闻嘅手段咧，这个本来都系 A、B、C， 大家都知道会有。不过而家因为几十年之后咧，陆续文件解密，就睇到原来全部都系事实嚟嘅，唔系阴谋。所以当大家觉得我好似指出呢啲问题嘅时候，后面系咪我自己有阴谋论咧？咁根据我自己过去六十几年嘅经验咧，最后都证明事情一定系有缘有故有逻辑嘅，唔会话偶然间两个细路仔打交会变做世界大战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希望大家头脑清醒啲，吓咁啊，有啲嘢有啲世界著名嘅 NGO 突然间香港撤退，吓。咁啊，一定係有因有果嘅，一定係有原因嘅，嚇！因為都睇到廿三條會明年一定會通過㗎啦。咁啊，通過嘅時候咯，可能係同佢哋追數啦。咁嘅時候，而家走定先都係應該。咁我都樂意見到佢哋早啲離開，因為大家避免衝突，嚇早啲咁多員離開，咁大家公安正正保持個距離，嚇咁啊，等世界可以和諧啲咁多。系嘛？因为和谐嘅嘢系要双方嘅，唔系话中国想和谐，人哋系同你和谐。吓，系好多事情发生咧，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见到，中国冇一件事话主动地去撩啊英国啊美国啊呢啲嘢，而件件都系咧，日日都系有新闻嘅。所以我哋讲笑咁讲，美国嘅呢、這个外交部啊，就似乎变成咗咧系中国嘅负面描述部，日日都有事都系同中国有关，系要将中国讲到咧，非系尽妖魔不可。 咁於是咧，就中國呢只灰犀牛咧，就一路喺全世界出現啦。咁呢只灰犀牛幾時有一個白天鵝出嚟、黑天鵝出嚟，引出咗啲咩嘢咧？咁呢個我哋係睇住今後呢幾年。嗱咁啊，講到文化藝術原來咁大影響咧，咁啊睇下執政黨喺呢個十八大到現在咧，就另外揸嘅就係要完善嗰個管治制度，嚇唔能夠靠人治，嚇要靠制度嘅優勢、法律嘅優勢嚟體現。嗱，咁呢個咧，就睇下今後實踐成點，容或會做得好，容或會做得唔好。但無論點都好，發現呢個問題係好重要嘅，唔可以靠某個人，唔可以靠習主席一個人拍腦袋，七個常委一齊拍腦袋，22個政治委員拍腦袋，就拍出個中國嘅建設出嚟嘅，唔會嘅，係千千萬萬嘅中國人。是數以萬計的中國各層的領導、領袖人物去一起建設中國的。咁所以靠制度。咁另外我覺得最值得去肯定的十八大以後呢，就是知識下鄉、農村脫貧。是吧，這個整個農村呢，這個在14億人口裡面有700億呢開始進入這個小康。咁呢一種咁嘅情況係中國國策，咁呢個國策嘅執行咧係完全有賴於中國執行一個混合型嘅經濟體制。啊，你冇混合型嘅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公營國營企業不能夠將水電、公路、鐵路呢、這個高鐵引入去150,000人口嘅城市。老實講，一個10多萬人口嘅城市，20-30萬都好啦。如果你話要做條高鐵咧，係一定是大本嘅。但係而家中國咧就由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國營企業去承擔呢啲嘢，造成咧呢個農村可以有脫貧嘅條件。咁因此咧，成個中國呢最近10年嘅加速脫貧到今日咁嘅成果咧，絕對唔係話讓個事情自然發生會造成嘅。如果你想等事情自然發生，中國農村自然脫貧嘅話咧，我諗你等100年、105年咧，都未必能夠做得到。而中國政府執政黨咧，係有計劃、有系統、有科學技術、有目標地去咁樣咧，這個將農村嘅脫貧。而脫貧裏邊最重要嘅，除咗公營基建之外，就係大量嘅知識青年。大學畢業生肯落鄉去做嘢，肯落鄉去做村官，肯落鄉去做村經理，將農村經濟發展起嚟。你唔能夠靠啲阿公阿爺阿嬸，佢哋嘅後生嘅勞力就去咗城市打工，你靠佢哋點樣會能夠脫貧呢？所以大量嘅新一代嘅知青下鄉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習近平嗰代嘅知青下鄉係有政治運動嘅目標。但呢一代嘅知青下鄉咧，基本上係經濟、政策、文化、科學技術嚟引導，將大量嘅呢個中國大學嘅畢業生咧引導入去農村裏邊服務。嗱，呢種咁嘅影響啊，你哋如果細心睇下CCTV 嘅好多嘅故事，你就會睇到農村點變化。咁有聽呢個節目都知道，我追蹤一個煙台嘅呢個知識青年大學畢業生落鄉嘅故事咧，亦都我在繼續追行當中。咁嗰個故事嘅被追蹤對象咧，係廣東暨南大學嘅一個畢業生嚇。咁我一路跟蹤注意住佢落到煙台嘅時候，所有嘅情況嚇。咁最近話俾我聽咧，佢已經結婚啦，嚇，已經喺煙台落腳，嚇，生細路，並且咧長期咧會喺煙台做呢個村嘅經理，佢哋嘅經濟發展得非常之好，嚇，都請我去參觀，嚇，咁我覺得咧呢啲都係咧我要讓我所見到嘅同講俾大家聽眾嘅事實係真正落地嘅事實，我唔想只係做一個吹水嘅宣傳家。我唔想喺負面嚟講，我就係講陰謀論；喺正面嚟講就吹水。我唔想咁，因為60多年嚟喺中國嘅發展，我係直接去感覺 中國的温暖、中國的變化、中國的硬度、中國的色彩，咁你去認識自己的國家嘅。我可以講話，點解呢個節目我會咁決心、咁下大決心要做落去呢，就係要將我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觸到嘅嘢咧，直接同大家分享。我希望能夠講出一個50年後嘅香港。因为如果我哋嘅年青嘅一代能够认识自己嘅国家，如果佢今年25岁，嗰25年之后就系咧50年后啦，即系由回归到现在50年后啦。咁嗰个时候建设香港咧，系呢一批而家20多岁嘅人啊，到时佢50、60岁、50几岁嘅时候咧，就系建设香港嘅时代。咁我觉得我希望咧能够对我哋自己所生所长嘅呢个城市作出一啲贡献，吓咁啊，贡献有硬嘅贡献、物质贡献，亦都应该有软系统嘅贡献。咁呢个咧就系知识下乡认为18大之后嘅成果嚟嘅。咁啊，我认为18大之后仲有一个成果咧，就系咧注意到特别最近呢一年，注意到青少年。人民大眾包括一般中老中年都係噶啦，中老年都係噶啦嘅注意力其實係一種無價嘅資產，無價嘅資產。而呢種注意力而家咧，全部俾呢個互聯網全部吸引曬去。中國本身係咁，美國係咁，英美冚棒都係咁樣樣。即係話咧，巨大嘅互聯網嘅呢個主持者係。将所有世界人民嘅最宝贵嘅专注力，呢叫注意力，人呢种无价资源咧，系去为佢哋所用，俾呢种资源咧，俾佢去运筹啊，成为咧各种佢哋嘅利益。而我哋好多老百姓咧，系唔知道原来你嘅 attention 啊，你嘅注意力啊，其实系资产嚟嘅。所以有啲专家讲，佢话你哋留意啊，英文讲pay attention 咁。系嘛？叫人哋呢、這个要俾专注力嚟，系嘛？要人哋咧呢个多啲 attention 喺呢件事度 ，attention 同出钱投资俾钱同样系一种好重要嘅一种资源。所以咧点样控制引导我哋嘅资源嘅？嗰啲互聯網嘅巨大嘅企業啊，唔好佢哋為所欲為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江天的浪起左滿舵，爭取領前就要敢跨出腳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吻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又拼劲继续跑，我又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力啊那经过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倦，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No 想留，何用力思想几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自有情能力啊，那经过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走上前与你迈步。